人。岁月永恒，金曲留声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 下面您将听到的节目是下一站的回味。 算不算短？ 十年之前，我不认识你，你不属于我。 瞬间，算不算长？ 和你一起的时候，总会在某个瞬间。 一段并不久远的精选，只能说这才是一生中应该拥有的旋律。 下一站的回味，下一次告诉你的经典。 你好朋友，欢迎收听我们的下一站回味，我是韩丽。今天节目当中呢，首先我们听到的是赵咏华演唱的那首歌。 轻轻唱了一首歌，第一次你如此爱一个人，反而不能用言语承认。然而故事终于还是结束了，那是每首情歌听来都残忍。其实所有爱情都不是很完整，别想太多，只会留伤痕。是谁说伤心的人不能听情歌？面对着脆弱，让自己再快乐。是谁说清醒的人不想听情歌？ 情歌，每个人心中

照明，星空挂满千个梦，送走孤清，借用满天星，互传递心声，默然如他那万真。 记得那 声哭泣。孩子们奔跑过来，要围着你，做起快乐又孤独的游戏。翅膀飞远了，撒悠那达，撒悠那达，哆罗伊德玛在我肩上， 这里是下一站回味，下面请欣赏林忆莲演唱的《无憾》，蔡依林带出的《始作俑者》。

原来都是戏言，长发飘散在风之间，拉近思念，紧紧相连，好像现在飞到你身边，聊聊天，像从前，你像拥有幸福。

倔强，情绪也偶尔灰暗，至少我知道心有一扇窗。 成语。 的人心魂荡漾，孤单闯头坐，淡淡的伤，淡淡的痛，伴着淡淡腮红。这首歌永远唱不休，他总说你不懂， 他总说你不懂， 你还傻你不懂我的事。Oh yeah， 我想他， 我想他， 我想他，想他。 来听歌，请欣赏林佑威演唱的《水水宝贝》，徐景淳带出的《谁把谁忘记》。 我忙着肉麻